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解到，国际油价已经连涨两周，而对应国内原油的变化率也正在持续正值内上扬，预计国内油价经历了两连跌之后很有可能会上调。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的工作日期间，北京天气的冷空气活动较少，气温也将会明显的偏高。本周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可能会达到16摄氏度到17摄氏度左右，其中周五的气温最高预计达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一组生活贴士，春季踏青时节，千万不要运动量过大。老年人的心率应该控制在105次每分钟，呼吸也要控制在24次每分钟。而中青年人相对的参数可以适当的放宽。有高血压、冠心病和气管炎等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更要注意运动量的减少。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云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研究洒热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又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 No，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明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云就散了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时间漏掉你的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那些初春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明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道会不会有一天，我已经知道爱自己有多强烈。亲爱的 love you so， 让我 listen to your heart， 想在一起至少永远。我想要知道能不能牵你的手，我已经知道失去你有多难过。亲爱的 love you so， 让我 listen to your heart， 就在一起到永远。 你永远不会让我爱说我需要你， 和你坐在边听着你心跳。我不怕任何考验，我等待你的回应。我想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已经知道爱着你有多缠绵。亲爱的 love you so， 让我 listen to your heart， 想在一起至少永远。我想要知道能不能牵你的手，我已经知道失去你有多难过。亲爱的 love you so， 让我listen to your heart， 在一起至少永远。我想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已经知道爱着你有多缠绵。亲爱的 love you so， 让我listen to your heart， 想在一起至少永远。我想要知道能不能牵你的手，我已经知道失去你有所难过。今天的 listen to your heart， oh baby， 就在一起到永远。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即使是身居高职的老板，也有很多人的朋友圈是这个样子的，雪中送炭的寥寥无几，锦上添花的大多数人连你自己都不认识。都说人脉很重要，可是相对于自身的学习和提升来说，这人脉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了。很多人都问过，学习重要还是经营人脉重要呢？那么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一起讨论人脉和学习的重要性。关于对于人脉的了解和定义，我想你需要更加懂得自己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可能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些选择朋友的原则，尽管很多人并不自知。其实在幼儿园里，玩具多的孩子更容易被其他的孩子当成朋友，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与成年人一样，朋友被划分为真正的朋友和一般的朋友。尽管说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承认，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所谓的友谊实际上只不过是交换关系。可是如果自己拥有的资源不够多也不够好，那么更加可能会成为索取方，做不到公平交换的时候，最终会成为对方的负担。而这种时候，所谓的友谊就会慢慢的无疾而终。但更有可能的是，另一方在耐心等待下一次的交换，以便实现友谊的公平。所以可以想象，资源多的人更喜欢，也更有可能跟另外一个资源数量同样多或资源质量对等的人进行交换，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平交易更容易产生。所以优秀的人才拥有更加有效的人脉，并且因为这些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回避不公平交换的企图，所以他们才更注重自身的质量，知道不给他人制造麻烦，独善其身才是美德。纵观生活和商界，其实人脉当然是重要的，不过针对某一个个体来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他所拥有的资源。有些资源很难瞬间获得，比如说金钱、地位、名誉，然而有一些资源却可以轻易的从零开始，比如说一个人的才华和学识。那么从以上的解释来看，似乎人脉和学习是成正比的东西。当一个人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人脉自然就会随他而提升。

向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这样说那样说，这故事到底怎么说，说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十点多，在空军军区里的一个小小小角落，而女老师飞向军港结婚一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说，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夜不合不巧，女老师她说不出口，飞将军一起打转身走。 母亲坠落也飘满地，流水无心像冬去的脸，在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哟，人难料事难少，命运实在更难了，谁知那晚飞将军他一去不复返，而女老师她心碎得不得了，独自忍着万分的伤痛养着小襁褓，而寂寞孤单眼泪失落伤心和烦恼，哪一种他没抢到，哪一种他夺得了，只是在他心中一直不能很明了，到底命运对他是怎么了怎么了。 母亲坠落也飘满地，流水无心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 三十年过了，是老天爷突然睡醒了，还是命运的变局换了人做，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中，小孩都已三十多了，飞机再回来的时候，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有一句话女老师她三十年前说不出口，有一句话女老师她三十年后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喝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喝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 秋风无情坠落也飘满地，流水无心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秋风无情坠落也飘满地，流水无心像过去的涟漪，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彩。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苑村饱览自然美景，体验回归田园放松身心，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6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2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2天哦。 活动详询5175-2211。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却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我放不过 这里是 FM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截至3月，本市所出现的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聚集疫情166起，14个区出现诺如病毒疫情报告。市疾控中心也提醒，每年的3到6月是诺如病毒的一个小的发病高峰，预计近期的诺如病毒聚集疫情依然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及时防御，注意卫生。上周刚刚发布的面向新北京人的专配保障房本周就有了着落，最近有2个公租房的项目已经正式的启动登记，而每个项目都有70%的房源面向本市户籍无房职工，还有30%的房源面向非本市户籍的无房申请人。滴滴近日宣布，从10号开始，滴滴快车在北京将会引入分时计价的模式和新计费的标准。分时计价模式削峰填谷是为了鼓励人们错峰出行，同时新的计费标准也将会将起步价调整为13元，而每公里的价格下调0.2元，鼓励远程出行。北京市城六区1400多公里的城管道路上有多少个井盖呢？我想这是很多人都疑问的问题，答案是23万个。好在这些分属于22个不同的部门的23万个井盖已经全部的门清了。从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团获悉，城六区的市管道路上所有的井盖已经全部配上了电子身份证，各类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同时随着智能装备的研发，未来还有望对井盖的变动实施实时监测。 的人才 中的未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so many times? 跋涉过最崎岖的山脉，我们终将到达那梦想中的未来。 你说知心的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经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雨后才有天晴，泪水后见阳光。 No matter reality, See you when our journey begins. What have we waiting for so long time? 打开心窗眺望一片海，我们一起寻找梦中的未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What have we looking for so many times? 跋涉过最崎岖的山脉，我们终将到达那梦想中的未来。

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因为不能把旅行当作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就好像你不能把婚姻当作改变命运的通道一样。当你在外放逐，你的同学和朋友们日复一日在生活里熬着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比你多积累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加薪、升职、买房，而你因为从来不向生活妥协，所以一次一次的跟生活闹翻，爆裂出走，挣了大半个地球，带了一身的尘土回来，可是什么都没有。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希望你是沮丧的人，因为人生的价值呢，无法是用有形的东西去衡量的，而是在有生之年总有一个梦想要去实现，不管是好的、坏的、享乐的、痛苦的，只要你能够接受，那就勇敢地往外走好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让别人觉得我们过得好的这个想法上。所以说，有用的无用的只有在路上遇见才能知道，而究竟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呢，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时间虽然非常适合旅行，但是工作上的事情一样也不能马虎，认真的对待生活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9， 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咯。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是 FM969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再不敢因你心醉，也许生活惯了孤单，忘掉其实这叫空虚。夜幕渗满雨水，仍然想把你远转相距，却自推不断命运的嘴，你抱紧孤独身躯。人生可否变做漫长浪漫情绪，或情是一曲短得太短插曲，事完后更空虚。其实盼醉下去醉下去，人生清醒眼泪令人倦令人累，但如又真的交出整个心，会否只换到唏嘘，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越多 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